我哋唔知佢边个。冇。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，你有你嘅生活，我继续我嘅忙碌。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，我哋会点下头，问候一下，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。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，我加入咗商业电台。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？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，我哋共聚一堂，欣赏一首去到公元三千年都系咁经典嘅好歌。曾路德。 心一片，令我轻柔如水清澈，令我心灵回复恬静，令我抛弃内心牵挂，重拾往年纯洁美梦，让我心灵重得安慰，让我安躺于他。 其实咩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？二千年转眼就到，世界转得好快，快到得人惊，快到大家迷失咗方向，甚至快到明明捉喺手里边嘅嘢，一瞬间可以化为灰烬。反而藏在心底会历久常新。贪我不贪，能够拥有今晚这么宝贵的一刻，一切不再徒然。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，令我轻柔如水清澈，令我心灵回复天，令我抛弃内心牵挂，重拾往年纯洁。